多想多想亲吻你的脸。健康是我们的祈祷，你的快乐是我们的愿望，你的现在是我们的未来，你的未来是我们的现在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你是上天的恩赐，最美的天使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爱让我们在一起，永远不分离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最美的天使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爱让我们在一起，永远不分离。让我们在一起，永远不分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车，没有房子没有车，因为我没有钱，没有钱，因为我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。准确地说，我是个零，是一个零，一地漂浮在城市上空。找一个善良的姑娘陪陪我，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。 沉溺没觉得有 什么困扰，顶多是困惑。对我关心那么多，难道我们很熟？我的甜美幸福落寞哀愁，不是谁的小说。关于我最对自己的生活，竟无道听途说。时空坠落，浪漫的堕落，狠狠地沉溺没觉得烟火。

给你听，给我最美丽的星星，放在一个瓶子里，藏在手心里的秘密是遇见你。最美丽的星星在我的天空里，二十世纪咒语带来了幸运。 汽笛，勾勒出梦境中的岛屿，在清晨满上岸的海浪，是世界尽头的回响。你看那云上草长莺飞，绽放着明天红色的花蕊，成长于苍茫茫的异乡，回首依然望见故乡月亮。黑夜给了我黑色眼睛，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，汗水凝结成时光胶囊，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曾经真以为人生就这样了，平静的心绪却再有浪潮，沾了天赐的金丝却断不了。百转千折，它将我围绕。有人问我，你究竟是哪里好？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。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，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。是为你的心跳也好，是前世的姻缘也好，